进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一，马上就要迎来农历的新年了。各位朋友，春节期间您是上班呀还是休假呢？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段子，就是在地铁里啊，很多朋友都拖着行李箱啊往家走了，有的呢是啊坐高铁啊，有的是坐飞机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加班啊，默默的坐地铁去单位啊。那么有人就说了啊，对于在春节期间加班的朋友，我们认为这是你们对于国家和社会啊特别有贡献的一群人啊，你们是身担重担的一部分人啊，所以说你们应该努力的工作，多多的加班。这是一个笑话，意思就是说你的责任大啊，你的能力强，那么你就多干活啊。有的朋友的加班啊确实是因为责任大啊，这个离不开。那也有些朋友的加班呢确实是因为公司的需要等等啊。那么我们付出了就应该有收获，春节期间加班的工资怎么算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听听权威的声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说了，2月16号到18号是春节节假日，那么这三天里加班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300%的加班工资。那么2月15号、19号、20号和21号是四个调休日，在这个四天里面加班的用人单位先安排劳动者补休，确实不能安排补休的，那就支付200%的加班工资啊。也就是说过年期间啊这几天啊，那您哪天上班啊，哪天休息啊，上班的那天啊加班的这个工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统一都是300%或者说统一200%啊，看您是哪天加的班啊。但是不管是300%还是200%的加班工资，都是用人单位在支付劳动者月工资之后需要另外支付的。另外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表示，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的加班费的核算方法是不同的啊，小时工和全日制用工的核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在核定加班工资基数的时候，不能就简单的等同于月收入。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我们上述原则所算出来的加班工资的这个低基数是不能够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什么叫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每月不低于2000元，每小时不低于11.49块。用人单位在将劳动者月工资折算成日工资的时候，应当按照原劳动部的一个通知规定啊，什么通知呢？叫《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啊，这个工资规定特别长啊。那我们简单跟大家来说说啊，按照这个工资 计薪的天数是 21.75 天，换句话说就是你每个月啊挣10000块钱，那么每天挣多少钱呢？不是10000除以30或者31，是10000除以21.75啊，这个是计算出来的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我每个月不能天天上班是吧，休息的那几天啊我没上班是不是，所以说哎，那你的每月的日工资是怎么算的呢？是总工资除以 21.75。 打个比方吧，小李他是全日制用工，执行标准工时制度，初一他加了3个小时的班，劳动合同当中明确他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呢是5000块钱，那么他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呢？5000除以21.75，这就等于他每天的工资了，再除以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得出了每小时的工作薪酬了，是28.74。那么他加了3个小时的班是吧，那么就是28.74乘以3，再乘以多少呢？初一加的班，大家还记得吗？初一那天呢执行的是300%的加班工资，所以乘以3小时之后再要乘以3，所以得出来如果你每个月是5000块钱的工资，初一那天加了3个小时的班，那么那一天的加班工资就是258.66。大家也可以哈、自己在家里用计算器算一算，不过我觉得啊这个最应该算的是咱们公司的人事和财务啊。大家不知道哈、你们的公司是怎么执行这个加班制度的。我想说的是，一家有人性化的公司，一家有制度安排的公司，他们的这种发展才会更加的稳定，人心呢才会更加的齐。北京时间12: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关于这个加班的工资啊，以后我们的节目也会涉及更多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的是春节期间啊另外一个重要的行业，他们的行业从业人员啊很多朋友啊都没有休息啊，在服务于北京的千万个家庭，这就是家政行业。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太微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南彪。南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每到这个年节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啊家政员回不回去啊，回去的话我这个时间怎么安排，要找谁来替补啊。首先问一下，就以你们公司为例啊，春节回家过年的这个阿姨的比例大概有多少，你们统计了吗？ 大概在1/3左右吧。 1/3。 嗯， 这是包括各个工种吗？ 对 啊。什么 比如说是老人看护的， 嗯， 比如说是这个育儿方面的， 嗯， 比如说是这种普通家政的 都有、 都有、 小时工呢， 小时工就是固定的小时工的也存在这个问题。 嗯啊，哪一个工种的人留的最多，哪个工种的人走的比较多呀？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对 啊。嗯，那他们一般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往年的话基本上是到过年前的10天左右开始陆陆续续往回走。 嗯 啊，基本上到现在吧，基本上该走的都走了。 哦，就是现在已经到家了 啊。对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这个春运回去的票不是很好买， 嗯， 所以大家都提前。那么今年呢可能还会早一些。 今年大家感觉好像比往年更不好买一些 啊。是， 不知道你们那些家政员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有有，因为今年可能是返乡吧，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行业，可能也是说这个春节这个期间吧，可能是提早的离京了。 嗯，你们阿姨最远的是哪个省的？ 最远啊，最远的广东的也有， 广东的也有。 对 啊。哦，近一点的就是 近一点的就是河北的， 嗯， 这种河南的， 嗯， 山西的。 像河北的是不是会走得晚一点呢？ 河北的也不一定，因为河北的像这种汽车票也不很好买 啊。哦，所以阿姨们也都是提前做好准备了。 对对对对 啊。以前有过这种买不着火车票结果回不了家，或者说初一走的吗？ 有啊， 有这样的情况。 有啊 有 啊初一有的我们家政服务员一看实在买不上票的话， 嗯， 可能就是初一初二初三。 嗯 啊，那没有办法了，实在抢不到票了。 其实他们还是希望早点走是吧？ 对 有那种错峰的吗？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就在北京了，然后我元宵节之后我再回去，或者是 你也有 时再回去， 也有，因为有的这个雇主不一样嘛，有的时候这个看我们的这个客户他的这种要求吧， 嗯， 可能是说初五以后我可能再多放你五天假十天假， 嗯， 这样的话你错后回去，一个是车票好买，第二的话我这个家庭也不至于临时缺岗 啊。哦，那这些回去的阿姨他们一般什么时候回京，还有多少能够回到北京没有做别的行业？ 其实在这个行业如果说做的年头相对比较多，比如说从事过五六年的， 嗯， 这一种的话我认为80%人都会回来。 就是时间越长越稳定。 对， 嗯， 对。 一般什么时候回来呢？ 基本上应该是从初六开始就开始返京了，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基本上这三天基本上就回来的都差不多了。 哦，也就是说他们大概给自己放的这个假呢大概是在15天到25天之间。 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 是， 也就是过了元宵节大批的家人员就应该回北京了。 是， 嗯，刚才说的是走的哈， 嗯， 那没走的有三分之二。 对， 就是以您所在的公司为例有三分之二是吧。 嗯， 那他们是为什么没走呢？ 因为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可能是今年就没打算回家过年，也有可能是今年已经回过家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可能没有拿抢到票的。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正好利用这个春节期间啊， 嗯， 我多挣点加班费的吧。 然后再回去。 对，然后再回去，或者是不回去了。 啊，不回去了。 有 过来跟他们一起团圆的家人吗？这种情况多吗？ 有。 嗯， 有的是家里人过来，有的是家里人就在这边。 所以可能小家就不回去了， 对， 就在这儿过年了。 对对， 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对， 嗯，那其实统计一下的话，还是留在这边的比回去的要多一些。 是的， 哦，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工资情况哈。对，留在这儿，其实大家也都能算出来，是不是啊？肯定要多挣一点嘛， 是 不是？哎，那还有一波呢，是春节期间从外省来到北京的阿姨啊。 嗯， 以前我们在过年期间也聊过这个话题哈。 对， 我记得当时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就瞅准了这段时间，可能北京有些阿姨就回家了， 对， 有这个用工的短缺， 嗯， 人家瞅着这个就过来啊， 是 特别精准。 是， 今年呢？ 啊，今年一样，像一般的就是离北京比较近的河北啊，像这种山西啊。相对比较近的这种省份的这些家政服务员也是利用这段时间啊，他们也是春节嘛，基本上春节应该是从进了小年开始到这个正月十五吧，这段时间也是因为毕竟一线城市北京嘛，这种工资的这个可能比他们那个地方要高出不少。 他们原来在老家是做什么呢？ 也是同样是做家政服务。 那他是不是得把老家那个活儿给辞了一段时间，然后到北京来？ 是， 啊，哦，这真的是一个供需的变化。 没错， 就是哪边的这个需求大，利润高，然后呢，人才劳动力就往那个方向流动了，是吧？ 是。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他们之间的这个收入差多少吗？ 嗯，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当地的和在北京的这个春节期间啊。这个的话应该能差到40%到50%。如果说在北京，咱们就说拿一线城市在北京，比如说一个5000工资的吧，啊，不管说是他是做这种主家政抚育儿，还是说这种家政工作的这么一个工作吧，比如拿5000这么一个工资这个水平来说啊，基本上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岗位的薪资已经涨到6000了。 哦， 那么同样，如果说是在像河北这些二三线城市，基本上还维持在4000到4500之间。 嗯，打个比方吧，比如说，照顾这个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平时给他们做做饭，住家，这在北京春节期间大概是一个月多少钱？ 春节期间，如果说是替班的来说哈，就相对比较贵，一天是在200。 嗯，按天算，春节期间按天算， 按天算 啊，一个月就是6000。 对，而且这 不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法定节假日这个三倍工资不算。嗯， 好，那如果在老家呢，在周边省份呢， 那正常的来说的话，如果是春节的情况下啊，应该是在100多一点。 所以他一个月能够挣出多挣出两三千来吧，两千多是吧？ 对对对， 嗯嗯，好，那你估计会有多少人过来呀？ 我觉得应该不少吧，应该是不少，因为往年在这个期间里面，包括我们公司的各个门店的话，每天都有人来报名。 比如说吧，你们走了三分之一哈，回家过年了， 嗯。 那从外地过来支援的大概能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几十？ 50%左右吧。 就是能补充这走掉的一半。 对。 能补充1/6的人过来。 差不多。那还有一部分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这种岗位怎么办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客户呢他可能也在想啊，春节期间可能我要外出，可能我这个10天半个月可能不需要这个用家政服务，那么这些家政服务员同样，因为他也是流经的嘛，同样他可以也去补充现在这个缺的岗位。 好的，刚才您说从外地过来啊，就想瞄准春节这个用工短缺的这个形势找机会的，他们会自己到门店 啊？对， 就到各个这个家政公司的门店自己去毛遂自荐。 对，因为多数的人都是由老乡在这个城市的，那么这老乡可能同样是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员嘛，所以就是老乡带老乡过来。 但是如果有客户要不信任怎么办？他可能就待一段时间来救个急是吧？他之前干什么我不了解，这个怎么办？ 其实这个我们有些客户呢，其实说的是替班的，可能有一些呢，他想的是有可能就会用下去了，因为这些阿姨回去十天也好半个月也好，有一部分也不一定能回来了，即便是回来可能也不再会回到原有的客户家里面， 流动性很大。 对对对， 嗯，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说公司的话也是通过比如说是考核呀、培训呐、包括体检啊、包括面试啊、各种各样的考核以后啊，跟雇主签订这种用工的劳务合同。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筛他们吗？会筛选吗？ 肯定会筛啊。肯定会筛，因为首先我们从技能上面肯定是要筛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很了解，那他说我这个带过这个孩子，带过比如说是小婴几个月的，带过几个，甚至于说我这个以前照顾过这种能自理的也好不能自理的老人，那我们可能从专业方面上肯定是要对他来说要是有一定的考核在里面。同样的话呢，我们对他的人品可能说他介绍来的人，那么比如说老乡呀，我们可能方方面面我们去调查一下。 有最后拒绝的吗？ 有。有可能客户会觉得不管说是技能方面是吧，还是演员啊，还是等等吧，可能不太是很理想，跟他以前的这个家政服务员比较起来，可能他就觉得这个家政服务员可能不是很适合自己家庭。 换句话说，就是春节期间从这个周边省市过来想找活的阿姨也可能会空手而归。 对， 也可能会有那么几天是找不着活的。 是， 对吧？ 是， 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 都有都有。就是说怎么讲，其实真正缺就是缺在这个到三十这几天啊，都是大家都是都在可以用那个字，就是说在抢人，就是在选人嘛。其实真正到了初一，我相信各家政公司还是有这种留守的家政服务员。 所以还是缺这个优秀的 没错 信得过的人。 没错。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春节期的这个整体用工情况，就是刚才您说了有走的有留的也有外面补充的，但是整体的人数还是跟节前比有所下降的是吧？那还应该是一个供需矛盾稍有紧张的一个局面。 对，感觉今年比前几年稍微有点紧张。 稍微有点紧张。 对对对。因为往年呢基本上过了元旦以后啊，很多不同其他行业的，比如说其他的服务行业可能会转到家政行业里面来。 那么今年也是好像这些人相对比较少一些了。 嗯嗯，那你们压力大吗？ 还好吧，还好吧。 嗯，我看到有一些网络家政公司的这种平台啊，他们在节日期间呢，上调了一些价格啊，比如说这小时工啊，我看就原来从30一小时啊，上涨到40，说春节期间呢，有可能还要再往上涨，是吧？啊，还有50一小时，这为什么呢？哎，我手里有这个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个通知啊，告诉大家呢，小时工法定节假日工资不得低于每小时52.6。我们说的是法定节假日啊，不是说这个春节过年这几天每天都有这个价格啊。哎，他是这么算的啊。那么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呢，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不执行加班工资的相关规定，但用人单位安排他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小时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工资的最低标准，也就是52.6一小时啊。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工作的，那么小时工的工资是不得低于每小时22块钱啊。就是你现在到外面找一小时20块钱的小时工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是吧？ 对。 我记得我在2003年还2004年的时候找过一位小时工，那时候是15块钱，我印象很深刻啊，不是15就是12啊。 是2003年2013年？ 2003年。嗯， 15块，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嗯， 大家想一想，你2003年的时候那个月啊，某月一月挣多少钱？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啊，翻了几倍了？那么小时工的工资跟你工资的涨幅比是高了还是低了呢？其实是低了的，对不对？ 对， 是不是低了啊？平时可能大家在找小时工的时候呢，也就是30多啊，40多啊，这样一个啊水平啊。所以说节假日人家没回家啊，挣高一点，我们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啊，而且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事情。 对。 不过呢，就是说各位朋友，如果您要做小时工的话呢，这个时候你要随行就市，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够啊理解。那么不过呢，我要问问这个南总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节假日期间会涨上来，那过了节之后，这不同的工种啊，不过不管是小时工也好，还是这个普通的这个育儿嫂呀，还是说照顾老人的工资，他们会整体上一个台阶然后就不下去了吗？ 不会，还是会有回落的。 还是回落的。 基本上过了正月以后吧， 嗯， 基本上能回到去年的这个差不多这个价位了。 嗯 嗯， 您跟我们从各个工种， 比如说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能自理的老人， 嗯 啊，比如一位啊，或者是两位， 嗯， 家庭结构非常简单，平时就是做做饭啊， 嗯， 这个打扫一下卫生啊，正常来说啊，基本上在3500到4000之间。 嗯 啊，这个价位是平时用工的时间。我当然了，这里面的话，我刚才讲到这个价位是，它是有休息日的啊，一个月有休4天的。 嗯， 那么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如果是这个期间不是说替班的啊，现在我们想找这样一位家政服务员的话，基本上没有5000是找不到的。 嗯，好，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的价格是单算，节后呢还又回落。 对， 同样一个人也得单算。 对，如果是那不是，那如果是同样一个人的话，那给他涨上去了，再给他降回来，可能就 就难了， 就有点难了。 要不是之前谈好， 对，要不是之前跟家政服务员谈好，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经常会跟雇主讲，如果说家政服务员这几天或者过节几天不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家里面能去客服一下，那我们过了这段时间紧张的时间以后，我们找一位。这个价格啊，各方面比较合理的家政服务员，这样可以长期用下去。 嗯 嗯， 好，育儿嫂呢？ 育儿嫂其实跟刚才我说的老人护理的话，基本上涨幅的差不多。 嗯 啊，应该是在25%左右。 嗯， 那么前两天呢，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啊，托我来找一个育儿嫂，他之前呢就是5000多一点吧，5300吧左右的工资，照看一个大概是1岁半左右的一个孩子。 嗯， 那么后来我问了一下啊，基本上能接这个单的家政服务员，基本上反正一张嘴都是7000。 过节期间吗？ 就这过节期间这 七千， 七千这一个月吗？ 啊， 七千， 这上浮了百分之小四十了。 啊，五千不到五千五吧，五千三吧。然后、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离谱了，所以我跟我朋友说，你能坚持先坚持坚持吧。然后初七初八的时候，我再帮你找吧。 那不是七千会有市场吗？ 啊，七千是有。 有市场的， 有市场，但是这个家政服务员的技能是不是真正说是他的这个 需要的， 值不值这个七千块，可能还有待考察。 嗯，但是不管他是七千也好，还是多少，过完节元宵节之后， 嗯， 这价格又回落了， 对， 是吧？ 对，因为我们就是务工的人员多了，家政服务员返京的多了，那么，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呀？十个工种或者十个活，一个阿姨去挑。 嗯， 那么之后呢，就是十个家长服务员，只有一份工作。 嗯， 那种就是反过来了。 哎，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搭配的问题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姨呢，她的工作不是从这一家下岗之后马上到那一家， 嗯， 就上岗无缝衔接，不会是这样，就跟咱们租房子似的啊， 嗯， 这个租户走了，下个租户呢，可能还要找那么 一段时间 啊，哎，有长有短， 嗯， 那么这几天就是房子的空租期，或者是您个人那几天就没有收入了， 对， 哎，这个时候该怎么来跟雇主谈啊，谈这个收入的问题啊，是不是能够无缝衔接下去啊，我觉得很关键。这里面的窍门呢，回头我们也请啊南总来聊一聊。此外呢，还有个工种刚才我没有谈到，就是月嫂。这生孩子这事儿吧，它不是说将就晚点或者早点啊，它就是有预产期的。 嗯， 你不是说能克服就克服得了的事情。哎，那么月嫂的这个工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另外跟这个孩子的出生量也有变化， 对 啊，也有这个影响。那今年的这个出生量跟明年的出生量，从预测的角度来说，会有哪些不同呢？又会怎样影响到月嫂的工资？这个我们下半段来聊。欢迎大家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们来聊一聊春节期间的家政市场。稍后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要等一年。 6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年欢乐好声音，距离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还有两小时。下午三点锁定北京电台，精彩节目不间断，丰厚福利等您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春节期间的这个家政市场的变化。那刚刚得知啊，很多的家政员和这个家政行业的从业者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香露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拜个年啊，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祝愿大家在2018年啊，这个收入更高啊，心情更好。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泰威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蓝彪。蓝总您好。 您好主持人。 嗯，也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月嫂的情况啊、 嗯、 其实说月嫂就不能不说新生儿呗。 嗯， 我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北京商报的记者在1月26号的时候呢，采访到了列席北京市15届人大1次会议的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那么他们发了一条报道啊，那么这位雷主任表示啊，北京2017年出生人口虽然处于高位状态，但是总量已比2016年有所减少，妇幼医疗资源的供应压力有所缓和啊。那么2016年北京有多少新生儿呢？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的数据显示是28万，其中二孩占比是30%啊。那么从目前的统计来看呢，2017年出生的新生儿一孩的量呢还是要略高于二孩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数据情况啊。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确切的数据，2017年到底生了多少个新生的宝宝啊，但是呢总体的数量是比2016年呢是有所减少的。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家政市场当中的一个特别独特的领域啊，就是月嫂这个环节啊。月嫂的供需量在去年你感觉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感觉应该是个算平稳吧。 嗯， 算平稳。 嗯嗯，平稳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增长是吧？ 对，但没有什么增长。 嗯 嗯，因为从家政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哈，因为可能很多人了解到哈，就是月嫂可能是跟其他的这个服务这块哈有所差别。 嗯， 那么月嫂呢 很多都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自己叫什么关系户比较多一些。 嗯，什么叫关系户啊？ 那就比如说我之前用过一个月嫂，我觉得她非常好，那么姑且称为她是叫张姐也好，张阿姨也好。那我的朋友也觉得他也可能是半年也好或者一年也好他这个需要找月嫂了，可能我跟我朋友讲他就不需要再通过家长公司了，完全可以把电话给到他。那么看看这个月嫂在这个档期他有没有可以去接这个可能性。一般的这种月嫂的话，他如果有这个档期他可能会去接这个单，如果他没有他也会把这个单给到他比较相好的朋友，所以这个可能做我们家政公司统计来讲就统计不到了。 是，这也是家政行业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没错， 就是说呢他的这个个人技能和个人口碑、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是 他就可以脱离组织了， 是、 就可以脱离组织、不需要这个平台了、但这个呢也是针对于这个领域当中的部分啊精英啊、 对， 不是所有的月嫂都可以脱离出来，是吧、自己在社会上闯啊。这个是一个局面啊，这是一个局面。那还有呢，就是新生儿的这个数量肯定也会影响到啊雇月嫂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总体的新生儿在减少的话，那你想总不至于两个月嫂看一个宝宝吧。 对，其实我觉得去年即便有所下降，可能是跟这个大家这个孩子的属相啊可能有一定关系的、 大家这种生育的喜好的问题。 对对对，您比如说可能像可能比如后年啊猪年啊包括马年啊、就是这些属相的话，您可以查一查历史的话应该是 不是多一点 啊、是不是一定是多一点的 啊。好，还有呢就是说二孩的这个数量啊，二孩的数量也是不少的， 不少，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月嫂的这个工作机会？ 现在是这样，有一些这个二胎的话呢，我接触了很多都是说，因为他生过一胎，请过月嫂，如果说不是说身体特别差或者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可能他在这个期间就不一定去找一个真正的月嫂，可能找一个家政服务员，做饭煲汤啊这方面比较强的，因为他已经带过老大了，他已经自己已经很有经验了，可能就不需要了、 我明白了啊，就是说呢看孩子这个事儿呢自己和老妈就搞定了啊，或者是和婆婆就搞定了啊，那么呢找一阿姨呢给老妈和婆婆减减负吧，这个卫生啊饭呀、就不让他们弄了啊，洗衣服的这事儿呢就交给这个家政员了， 对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方面他自己有经验了，他也有自信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也能够省点钱了， 对，省不少， 省不少啊、省一半 一半 一半 一半 是不是 一半一半 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还有没有一种原因，就是我总觉得前几年这个月嫂的工资啊有点虚高，什么13000呐、15000啦，这个甚至更高的，会不会有这样的原因，就是大家有点觉得我工薪阶层我是不是请不起啊，要不就扛了自己忍了。 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在里面，因为确实这几年的月嫂的工资是涨幅的比较快。 就是月嫂的工资涨幅比刚才所说的育儿嫂啊看护老人普通家政的工资都要涨得快。 对。 他们能年均能涨幅有多少啊， 基本上最保守说10%吧，最保守说， 那些行业呢，那些工种， 那些工种的话，基本上不超过5%，有的时候可能还维持在原有的水平。像我刚才讲的这种，能看这种能自理的老人，基本上是在3500左右， 没怎么涨， 没怎么涨， 确实是，所以说它一个行业，它涨得越高越快，那它可能在一定阶段也要面临着回调，是吧？那你预计2018年或者说呢狗年，这个月嫂的这个工种它的这个收入会成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工资可能还会面临着上涨，因为可能是从业人员啊，这个会返乡的不回来的，可能比往年的可能会多一些。 这您的预计就是你们会统计吗？就还回不回来，回来的意愿有多少，你们会统计吗？ 有 因为从去年十一月吧，基本上很多就是意向就是不打算再回来了，那么可能是方方面面原因都有，可能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可能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啊，去从事或者是家政服务，或者是其他行业了的工作了，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那就是供需矛盾哈、在缓解，是不是？ 这个、 在加剧哈。 对，这个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现在来讲哈、在一线城市，对这个专业性啊要求的更高了。那也就是说，你具不具备你这个专业的水平，那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做月嫂也好，是做这种育儿嫂也好，甚至这种早教师也好，你具不具备这个领域的专业的水平？那么以前呢，可能是大家不是很去在意，只是把孩子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尤其跟老人在一起生活的，可能就是一种喂养问题啊，可能在教育啊甚至更专业的领域里面可能没有去考虑的很多。那么现在的这些年轻的父母对这方面的要求会更高了，那么也就会产生什么呀，就是在这个领域你确实是人才的人，那么你的薪资要比别人可能会高出20%甚至更高。 明白。就是对于月嫂这个工种呢，可能它里面有很多增值的地方， 对 它的增值项可能比其他的工种要多， 对 市场呢也愿意为这个增值项买单，所以说它的工资就有上升的可能。 对，你比如说过去啊，可以说是十年前，我们找一个月嫂，只是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们的这些日常的生活，那么就基本的生活。那么后来这个有一个行业兴起了，甚至于有这样的公司叫什么催乳，那么后来包括小儿推拿等等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的月嫂基本上都会什么催乳，因为这个月嫂是现在是自己都要去具备这样的技能。为什么？因为产妇在这个生产完以后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以前通一个乳大概是500到800一次，三次可能是最基本的。那么基本上客户问到月嫂，你有没有这个会催乳的，如果不会我可能根本就不用你。 所以说他的这个工种的专业性也决定了他的这个溢价的空间哈。 没错。 此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价格上去了想跌下来就比较难，我宁愿这段时间没活，我这劲儿不能低，会不会从从业者的身上有这样的心态呢？ 有一部分家政服务员会是有这种，但是呢像我们讲的就是说他也有一个底线。如果说钱用的差不多了，时间等得很长了， 那就随行就市吧。 对， 这跟卖房子一样， 对 是不是？ 对 对 一开始都扛着，后来发现我这房子不好卖啊，那或者说整个趋势是下行的，那该出手就出手， 是 啊，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心理哈。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到一个怎么才能够实现无缝衔接的问题，就是说我在春节这期间呢是一个替补，是吧？那有可能春节之后呢行情要降啊，我应该怎么来谈价格？这样的话呢让我春节之后哈、空档期减少或者是甚至没有。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的家政服务员要跟雇主之间啊要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比如说我干到哪一天，我下岗，那么同时在客户的允许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个门店的店长，那么告知我哪一天开始是空档期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家政服务员可能我下来就下来了，那我再随便找找，其实你们是耽误自己的时间， 就是要做好计划。 对，你要把我这个时间，我从几号开始我是空闲了，我要告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店里面的员工知道以后，我们可以把你这个时间给你匹配好。那你比如说最近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有很多就是替班阿姨，就是说五天七天十天，她在这个客户家里面，客户比如出国了，或者说有另有安排，她这几天她确实是空档期间，那她把这个时间提前告知店面，那么这段时间她就可以去找到另一份兼职的工作。 好，往年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说 春节期间挣不少，春节之后没找着。 也有 啊、 嗯，也有。 最长的空了多长时间呀、啊？不同的工种可能会就不同了、啊。 对，基本上如果说技能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如果说在这个过年期间没有找到一份特别合适的工作，我说这特别合适，不光是价格，就是包括这个跟客户之间啊这种配合的默契的程度啊，如果说你拖到正月十五以后还没有合适的雇主来请你，我觉得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你技能确实达不到，第二你的工资要求的太高了。 嗯， 像这种情况，那你十五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我相信有可能你出了正月你也没有可能不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嗯 嗯， 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计划， 没错， 也要调整好自己的期待啊， 没错， 心里的期待值要和市场的情况相匹配， 嗯， 吧，不能太高，当然也不会太低啊。 是， 现在我们也知道啊，就是除了春节期间啊，在日常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外省市的，比如说工会呀、啊， 嗯， 啊，或者是这个 妇联 呐、啊。 嗯，人保局、 啊、或者是人社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啊、 嗯、 他们会组织一些就是在他们当地啊收入相对低一点的， 嗯， 然后到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大城市啊、 嗯、 统一由政府牵头哈、啊、来给他们找一些个家政的工作机会。那2017年您也接触了不少啊，接触了不少， 嗯， 那么您认为就是外省市组织进京的这种家政员，不是说他们个人凭着这个老乡介绍或者说自己来闯啊、 嗯、 这种关系来到北京的话，有哪些需要适应的过程，你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发现了哪些困难？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一线城市和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培训方面上可能有一定的差距、 嗯、 不管是哪一个工种，因为一线城市的客户的要求的标准比较高，可能在当地培训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嗯， 这个是非常的这种怎么讲啊，到了客户家是非常要命的。 那还得回炉啊。 对。所以呢我们要求就是说外省进京的这些家政服务员，不管你是做过的也好没做过的也好啊，不管是从这个礼礼节包括专业方面上都要重新的再去学习培训。 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因为可能在二三线城市他可能没有见过一线城市的一些的高档的用具也好，用品也好，甚至于一些的产品，可能他都没有见过。 你举个例子呢？ 就举例子很多了，比如说咱们的这种，当然了，现在可能二三线城市已经有了。最早的，比如说是消毒锅， 嗯， 那大家知道消毒锅这种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有最便宜的啊，可能几百块钱，最贵的几千块钱。 啊、嗯嗯，我也没用过。我妈也没用，我们全家都没用过，只要搁我面前我可能也得琢磨五分钟， 对， 怎么玩， 对， 别烫着我了。 对，其实您说消毒来讲，对于反正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这个，二十年前也没有这个，那可能我们就是最基本的用去煮， 是 煮嘛，用水 蒸煮 嘛，那么现在可能就是包括一些的温奶器呀、啊、 嗯，这个我用过 啊。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有可能就这两年可能还好一些了、 嗯、 但是有很多客户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嗯， 包括一些的老年人的用品，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个别现象啊，就是说给老人洗澡的仪器， 嗯， 客户从日本带回来的， 嗯， 那可能反正我也是不会 用， 我也没有用过，也只是说听他们去怎么去介绍啊，怎么去调试啊，温度啊等等啊，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说一个是什么我的理解力，二一个就是说外省市很多就是什么小学没有毕业，他的文化程度没有达到，他很多的字他可能都不认识， 嗯， 哎，这是很要命的。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礼仪这块儿， 嗯， 您觉得这个差距大吗？ 大 呀， 非常大。因为怎么说呀，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进门换鞋这一个步骤吧， 嗯， 那是说这个鞋是进门换、 嗯、 还是进门前换， 嗯， 啊，那这个每个家庭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那也就是说很多家庭就是在门口已经有一个 搭好一个比如说几平米的一个地方，专门是放鞋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进门前鞋已经脱掉了以后，进门那一瞬间是换上拖鞋的。 嗯， 啊，当然了，客人可能是穿一些鞋套等等啊，这些可能是在二三线城市他们没有遇到的，可能是我进到家里面，进到客厅里面，把鞋脱掉，可能从鞋柜里去找拖鞋，这个步骤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哦，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家庭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这是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呢，她的这个公公婆婆前段时间来北京帮忙了啊，然后呢，她说她很受不了什么呢？因为这个朋友她有点洁癖，她的公公婆婆呢，每次呢要进门之后啊，要走那么大概四五步。走到餐厅的那个凳子上， 坐下， 坐在凳子那儿脱鞋、啊、他说哎呀我就受不了，我为什么不能够在一进门的时候就把鞋脱了，然后穿上拖鞋进来呢？后来他就自我调试啊，说那老人家这么多年在家里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何况呢他们也不会在这儿老待着，再说过来呢还跟我们帮了不少忙，哎，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哈、啊、来抵消、啊、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不适应，但后来哎相处的也很融洽，哎，就过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一个小细节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生活习惯。 对，还有一些就是咱们更说的一点就是更专业的。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很多客户就是说需要我们家政服务员，比如说张姐，你把我这个鞋给我擦一擦。 嗯。 那么我们也碰到过这样啊，就是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有保险有理赔嘛，那阿姨好，就拿着那个擦地的布， 嗯， 去把客户那几千块钱的一双鞋，他还擦得特别仔细， 嗯， 全部用水啊擦干了，用这个干布再擦完了，结果那双鞋擦完以后全部有水印，没法穿了， 哦， 全部完蛋。 所以就是缺少一些护理的知识， 对， 专业知识。 就是说，我知道这个鞋可能我不会擦， 嗯， 我不知道怎么擦，但是我至少知道不能用水去擦皮鞋， 嗯。 这些应该是一些常识吧。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原来的培训专业度还不够， 对， 或者是说呢，深度广度还不够， 对， 难免会在这个北京工作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些摩擦啊， 嗯， 或者是一些矛盾啊。 嗯， 这个也是这一年多来，反正您通过这个一个一个的案例 是 发现的情况啊。 嗯， 所以哎，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呼吁啊，就是外省市组织进京啊。 嗯， 本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啊，解决了两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啊， 嗯， 但是在当地培训的时候以及进京就业之前的这个培训一定要做好啊，做扎实了。嗯，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啊也快结束了啊，最后也请南总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吧。2017年已经过去了，哪些家政员给您的印象是最深的，跟我们讲讲。 嗯，我觉得2017年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哈，我可以用这个两个字来形容吧，啊，形容我们在家政行业里面在一线工作奋斗的员工啊，送他们两个字， 嗯， 坚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去年我们有一位家政服务员啊，在一个客户家里面哈，工作了6年的时间，这个6年是6×365天， 全年无休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客户是植物人， 哦， 他在这6年期间啊，应该不少于20次的病危， 嗯， 送到医院， 嗯。 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每次不少于住上45天。 嗯， 那么这位怎么说呢？这位我们的这位客户呢，哈，过去是一个北大的教授， 嗯， 他的2个孩子全部在美国， 嗯， 他只有一个人在北京。 哎呀，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 那么因为不是。这两个，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是这个孩子两个，这个客户两个孩子啊， 嗯， 是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这个国家的要求啊，就是说常年不能回到中国来， 哦，有重任在身是吧？ 应该是，因为他们两个家庭就是说，当时为了雇这个家政服务员，已经说好就是说，因为他是植物人，他是需要1天24小时的， 嗯， 去照顾， 嗯。 那么当然了。非常非常的，我们的这位家政服务员是非常非常的耐心，也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怎么讲，因为你想不低于20次的病危， 嗯， 而且去医院啊 每一次去医院不低于45天， 他等于承担了这个子女的义务。 对，那么最终呢2017年呢这个老人走了。 嗯， 那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是什么啊，这个客户的两个孩子在我们这个阿姨的老家给阿姨花了35万、 哦、 买了一套房子。 哦，就是有点暴打的感觉。 是的，他说本来是想说能不能是在更好的地方，比如是北京， 嗯， 比如是或者是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那个家政服务员因为这个6年时间啊，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确实挺漫长的。 嗯， 那么可能他想了，这是最后，因为这个年龄相对也比较大一点了，50多岁了，他还是要返乡，可能就不再回来了。那么这两个孩子决定在老家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前两天还给我发微信，我还看到了，还不错，是个两室一厅。 嗯， 那也就是说6年之后他可以跟全家在他自己的家乡团聚了。 哎呀，这个有付出有回报、啊、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就是说我想给我们的家长服务员两个字，坚持，只要你有坚持就有回报。 我觉得老人家的孩子也是重情重义的， 是， 是不是？ 是 啊，也知道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尽的孝，这位阿姨间接的帮他们进了， 对， 所以说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感激哈、 嗯 啊、感恩的这种心情。 嗯， 其实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能想到其他的一些案例，就是有一些照顾老人的家政员，他们确实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啊非常尽心尽力啊，一直把老人送走， 是 啊，所以说呢有的老人在临终前啊就立下了这个遗嘱啊，说我要把我自己的部分的一些财产啊啊，甚至还有房产啊， 嗯， 啊，要这个无偿的啊，这个没有条件的哈、啊，赠予给这个家政员。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新闻，是不是？ 嗯、对，有 啊，这样的新闻确实，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哈、啊，收获的不仅仅是你每个月的工资，可能也能够收获到你劳动的价值啊、 嗯、 和大家对你的尊重。嗯，刚才南总用了坚持来总结哈、啊，正好我这里有首歌，歌名啊就叫坚持啊。我们在这里祝所有在北京打拼的家政员啊，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工作顺顺利利，身体健健康康。谢谢南总，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眼看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始急促，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无大地不能停止开放花蕊。 这里是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 因为北京有了新规定，从2017年12月1日起，北京五环以里，当然包括五环路都。